第38集，他们是被谋杀的。仁义想转过身去，却被龚应贤的两只手臂死死地禁锢在怀中，皮肤所传递而来的每一下颤抖都令他震撼。 龚博士，你还好吗？ 龚应贤急促的呼吸喷薄在仁义的颈间，他的身体如冰封一般无法动弹，唯有抑制不住的站立证明他的心脏还在跳动。他的皮肤、他的骨血、他的记忆全都重温了靠近火焰时的感觉，就像刀锋舔过喉咙，就像利剑擦过耳畔，就像魔鬼错过肩膀。他如同抱着救命稻草一般抱着仁义，已经有整整18年，他没有体会过人类的体温能够在噩梦中给予他这样的安全感。他无法松开手，他怕他一松手就会坠入炎之深渊，烧成灰烬。仁义深吸了一口气，用柔和的声音轻轻地说道： 龚博士，没事了，我们离火很远，火伤不到你了，相信我，有我在呢，我伤不到你。 仁义轻抚着龚应贤的胳膊： 你可以放开我了，我不会走的，我陪着你。 作为消防员，他见过无数受害者在危急时刻对他们的信任与依赖，龚应贤同样是受害者，尽管不是这场火的，那箍着他的双臂是那般有力，可他知道这样的力量是为了掩饰此时不堪一击的灵魂。龚应贤的前置终于有所松动，仁义趁机转过了身来，他看着龚应贤扩散的瞳孔、惨白的面色、狂流的汗水，知道他现在的状况非常糟糕。 PTSD 严重发作的时候可能诱发心梗和记忆紊乱，需要专业医生的帮助。龚应贤可以走进火场废墟，可以拿着灭火器灭明火，肯定是已经经过了长期的治疗，有所抵抗力了。可他为了自己直接走进了火源，一想到这里，仁义的心都揪了起来。他反手抱住龚应贤，抚摸着他的头发，柔声道： 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 龚应贤的意识依旧焦虑着，茫然着，身体依旧僵化着，颤抖着，但耳边传来的声音和身体得到的触碰，正如温润细雨一般，悄悄安抚着他。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黑点，一个小小的黑点。他努力想看清楚，于是焦距也开始慢慢回归。最终，他看清楚了，那是仁义鼻子上的一颗痣。背景处熊熊燃烧的赤焰，拥抱着他坚实又温柔的臂膀，和高挺鼻梁上的一颗痣。仿若一阵风吹起了记忆上的灰尘，老旧泛黄的画面一幅幅地在脑海中浮现。这样的场景，这样的人，似曾相识，是谁呢？他怎么也想不起来。远远的，消防车和救护车的警笛传进了耳中，仁义松了一口气。由于消防车来得很快， 起火汽车被扑灭了，没有造成爆炸之类的更严重的事故。救护人员将周川抬上车后，又来抬龚应贤。龚应贤抓着仁义的胳膊摇头： 我陪你去，我陪你去医院好吗？ 不， 你必须去医院，你听我的，就是给你检查一下，不做什么，我会让盛博来接你。 龚应贤还是摇头： 乖，听话。 仁义给急救人员使了个眼色，让他给龚应贤打镇定剂。急救人员领会了，眼疾手快地给龚应贤打了一针，他慢慢闭上了眼睛。 你们先上车，等我一下，一分钟。 仁义帮着急救员把龚应贤的担架抬上了车，出警中队的指挥员走了过来： 同志，怎么回事？ 仁义把那只他救出来的小猫从地上小心翼翼地捧了起来，快速说道： 兄弟，我是红五区凤凰中队的中队长，那个是红五分局的刑警，我们抓到一个纵火犯，请你马上通知红五分局。 你是任队长？ 对方仔细看了看仁义被熏得灰黑的脸： 哦，真是你啊，我看过你拍的宣传片。 仁义跟他握了一下手： 兄弟，这里交给你了，这只猫还活着，我去处理一下。 你快去吧，我会保存好现场。 仁义上了龚应贤那辆救护车，他查看着小猫只有他巴掌大的身体，但皮肉和毛发粘连在一起，他也分不清伤得有多重。他对急救员道： 同志，同志，你有办法救救他吗？ 这个我没处理过宠物，我只能先给他降温，一会儿可能会经过一家24小时的兽医院，你把他送到那儿去吧。 好，谢谢。 急救员将冰块缠了好几层纱布，轻轻贴上小猫的伤口，小猫疼得将小小的身体蜷缩了起来，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叫声。 唉，这么小的猫，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。 仁义叹了口气，心里难受不已。这一晚经历了太多，他脑子一片混乱，现在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一想到周川和黑衣男子所做的事，以及躲藏在屏幕后面看得津津有味的那些人，他只感到冷，从心底往外冒着渗人的寒气。经过兽医院，仁义将小猫交给了值班的兽医，并留了1000块钱和自己的电话。他走的时候，小猫已经睡着了，脏污的皮毛纠结在一起，微微起伏的小小的身体看起来那么脆弱，谁都可以夺走他的生命，但他还在顽强地呼吸着。他摸了摸小猫，心中默默祈祷着他能活下去，然后他回到救护车上，陪龚应贤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医生一边听仁义的描述，一边给龚应贤检查，随后医生放下听诊器： 他身体没事，但心里受到的冲击比较大，转精神科吧。 医生，先给他开个病房休息一下吧，我联系他的家人再决定。单人病房，谢谢。 龚应贤的镇定剂效果似乎还没过，正在熟睡中，那沉静的面容看来似乎什么都没发生，只有汗湿的刘海证明他刚刚的经历并不轻松。仁义给盛博打了个电话，但比盛博先到的是秋妍，显然是灭火的消防队通知了红五分局。仁义简短地向他描述了这一晚上发生的事。盛博到了之后，看着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的龚应贤，满脸的心疼，抱着干净的衣物，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他身体没问题，只是打了镇定剂，醒过来就好了。 少爷从小就在做心理治疗，到13岁的时候才能勉强面对火，但从来没有那么近的靠近过火。 因为火，他连热一点的食物都排斥。 仁义有些内疚地低下了头。 圣伯不是在怪你，任队长，你别多想，这不是你的错。 任队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知道，只是没想到他情况这么严重。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很多年不吃药，也不用看医生了。哦，少爷最讨厌脏了，我给他清理一下，换套衣服，免得他醒来难受。 仁义和秋妍离开了病房，秋妍神色凝重，脸上带着一抹难掩的悲伤。 出去透透气吧。 走吧。 两人走到医院外面的庭院里，秋妍掏出烟递给了仁义。仁义犹豫了一下，抽出了一根。他大学的时候抽过烟，那时候年轻气盛，只是为了耍酷。后来进中队，他就戒了。每年因为烟头引发的大小火灾有上百起，他作为消防员，抽烟总觉得心里有些别扭。但他现在真的是心烦意乱，需要冷静一下。秋妍靠坐在石桌上，修长的手指夹着烟，唇间薄雾轻吐，忽明忽暗的烟头在昏暗的光线下就像是一颗星星，而他的长发就是墨黑的银河，这画面有一种苍茫的美。仁义也抽了一口，那辛辣的滋味入喉，令他不适地咳嗽了两声。 很久没抽了。 嗯，不过你这个烟太冲了，我第一次见女孩抽这么冲的烟。 工作强度大，提什么烟，这个东西危害这么大，可很多人还是戒不了，国家也戒不了，毕竟有大把的税收。 是啊。 你说他像不像火？ 秋妍的侧脸如雕刻一般精致美丽，但难掩落寞。 有大大的好处，又有大大的坏处。 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，可也是摧毁人类文明的一大杀手。 阴贤曾经研究过火，从历史、宗教、神学、民俗、科学等各个方面研究。他说他是为了治疗对火的恐惧，但我觉得他是偏执。他放不下火，他想从火身上找到真相。也是，谁经历过那样的事能走得出来？ 仁义重重抽了一口烟，一想到龚应贤从小到大遭遇的一切，他就感到呼吸沉重。 你都知道了吧，他家的事。 知道一点，侧面知道的。我没有问过他，不敢问。 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的。 秋妍回头看了一眼医院大楼，楼体规规矩矩的正方形显得沉闷而压抑，密集的一排排窗户仅有几片亮着灯，夜晚看阴森森的，令人寒毛倒竖。 你知道他为什么讨厌医院吗？ 他父母 根本没有活着从那栋房子里出来，被送进医院的是他姐姐。 仁义怔住了。 他姐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同班，一直到初中，从小到大形影不离。 仁义暗暗握紧了拳头，他知道他将要听一个怎样锥心的故事。 但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，又聪明又善良，弹得一手好钢琴，天使一样完美。 的那场火把他烧得面目全非，十根手指都粘在了一起。 这 仁义倒吸一口气，眼圈红了。他见过烈火焚烧人体的惨状，他见过太多了。 他在重症监护躺了六天。 秋妍的眼泪无声地滑落，仁义拿着烟的手止不住地抖动。秋妍不着痕迹地抹掉了眼泪。 任队长，应贤把自己封闭了18年，你是他唯一交到的朋友，我们都很感谢你，希望以后你也能多多帮助他。 我一定会的。 任毅深吸一口气，心里涌上一股无能为力的愤怒，他忍不住道， 他爸爸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？ 不管你听说的是什么，那不是真相。 神医惊讶地看着秋妍， 他们是被谋杀的。